随风霜，风霜扑面干，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找痴痴梦幻中心爱，老去人惶惶，人生事美梦如热望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何从何去，去觅我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老我人惶惶。一丝丝梦幻